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201集，扭曲空间。见到眼前这名美丽而熟悉的女子出现在此时此地，江瑶在喜出望外的同时也是感慨不已，毕竟在当初袁秋山一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白芷。 我之前在远处听到了你的声音，本来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是你。 白芷上下打量着江瑶，在欣喜之余，脸上也浮现出了些许担心。 不过江瑶，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你也要参加鬼市吗？ 毕竟传闻这次的鬼市里会拍卖镇魂石，而当初萧远他就是被镇魂石给…… 一想起萧远，江瑶的心中顿时闪过一丝惆怅。他沉默了一瞬，随即岔开了话题。 说起来，你怎么也会在这儿呢？当初袁秋山事件后，你去哪儿了？ 江瑶问。 那次事件过后，我去山里闭关进修了一段时间，出来后也听说了这次鬼市会拍卖镇魂石的消息，所以也想过来看看。 白芷不好意思地说着，习惯性地伸手轻抚着左耳的钻石耳钉。 我也知道以我的能力或许帮不了什么忙，但至少想试着去找找线索，毕竟师兄萧远他和我也算是朋友。 原来是这样。 江瑶点点头，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你刚才就在这附近吗？ 刚才？不是啊。 白芷放下了轻抚耳钉的手，疑惑道。 我之前不小心迷路，误入了这片迷雾带，之前一直在后方打转，我都差点以为自己出不去了呢。后来听到有震动声就找过来了，再后来我就发现你们了。 是吗？那我之前看到的那个人影又是…… 江瑶低声呢喃着，没有说下去。 话说回来，你还没给我介绍呢。 白芷说着，将目光移向了江瑶旁边的陆星月，好奇地眨了眨眼睛。 这位是…… 哦，他是我的朋友，名叫陆星月，这次和我一起来参加鬼市。 江瑶回过神，连忙介绍着，同时转向陆星月。 星月，介绍一下，他叫白芷，虽然他是妖族，但也是曾和我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同伴。 你好呀，我叫白芷，很高兴认识你。 白芷笑着对陆星月伸出了手。 既然都是江瑶的朋友，那我们这一路就结伴一起吧。 陆星月看了看笑容满面的白芷，并没有直接伸出手，而是将视线移向了白芷左耳上那枚钻石耳钉上，妖异的金银双瞳微微眯起，不知在看些什么。见陆星月没有反应，白芷似乎愣了一下，随即便察觉到对方像是在观察自己的耳钉，不禁下意识地捋了一下耳边的发丝，将耳钉遮掩进了浓密的旧发之中。 白芷吗？ 陆星月收回视线，重新将目光投向面前的美丽女子，脸上露出了礼貌客气的笑容，伸手和白芷握了握手。 你好，初次见面，我叫陆星月，今后请多多关照。 寒暄过后，陆星月再次转向江瑶，说回了正题。 算上之前的第五次崩塌，现在剩余的挑战时间已经不足一半了。姑且不论这片空间的本体是不是所谓的吸能量法阵，一旦挑战时间归零，我们还出不去的话，那可是必死无疑。 话是没错，但现在我们连中央那根石柱都看不到，到底该往什么方向走呢？ 江瑶思忖着，抬头一看到面前白芷那张茫然的脸，顿时意识到对方应该还不知道关于这片空间的最新情报。 江瑶，你们在说什么呀？吸能量法阵又是什么？ 白芷眨着大眼睛，果然发出了疑问。 这个说来话长，等会儿我一边走一边告诉你，现在得抓紧时间，找准方向出发才行。 江瑶说着，转身放眼向岩石滩后方望去，却只能见到白茫茫的一片迷雾，似乎这一带都是雾区，根本难辨方向。而除了岩石滩与迷雾外，唯一映入视野的就只有秀红天空中那一片倒悬的海市蜃楼。 对了，星月，你之前既然能找到这里，那应该认得出去的路吧？ 江瑶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对陆星月问道。 认识认得，但我来寻你的过程中，空间已经坍塌了几次，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不确定原来的路线还能走。 陆星月摇摇头说道。 而且现在时间只剩下不到5个小时，按原路返回的话，时间根本不够，我们必须走捷径。 捷径？ 江瑶一愣，连忙追问道， 这空间里还能抄近路？虽然不完全确定，但值得一试。 陆星月说着，将他那双美丽的金银双瞳看向了天空中那道倒悬的墨色森林。 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天上的那片东西散发着很明显的能量气息。 天上的？你是指那片海市蜃楼吗？ 江瑶抬起头，顺着陆星月的视线向上方望去。 那片东西可不是什么虚幻的海市蜃楼，而是真实的场景。 陆星月眯起眼睛慢慢说道。 真实的场景？ 江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真实的场景为什么会倒悬在天上？别忘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异空间内部，就算周围出现空间扭曲，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陆星月解释道。 而且如果上面的场景真的只是海市蜃楼的话，是不可能产生能量气息的。那种气息只有存在生命体活动时才能散发的出来。这一点我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那也就是说，天上其实连接着另一个空间，就像是宇宙的虫洞一样，我们可以直接穿过去，到达那片森林。 江瑶诧异道。 没错。 陆星月点点头。 而且那片森林似乎离空间中心的那根石柱并不远，你看。 陆星月说着，伸手指向天际，那片倒悬森林的一角。只见一根隐约的赤色石柱倒插在森林的远端，在阵阵薄雾中若隐若现。 还真是，之前都没注意到。 江瑶一看，心中的疑虑顿时消解了大半，但与此同时又想起了另一个担忧。 我们如果能成功到达那里，的确可以节省下大量的时间，但问题是我们要怎么上去啊？那个，我说不定可以有办法。 正说着，白质的声音忽然从边上响起，江瑶两人转过身，正看见白质从发间摘下了一枚羽毛状的白色发夹。随着一阵法术光芒闪过，那枚发夹忽然凌空飞起，并迅速拉伸成了数米之长，悬停在了半空中。 这是我来参加鬼市之前准备的法宝，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载人飞行，但因为只能使用一次，我本来还没打算那么快用它的。 白质看着半空中的巨大羽毛，对江瑶和陆星月说道， 不过现在情况紧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赶快坐上去，他会送我们穿过天上的空间，去到那座森林里。 这真是多亏你了。 江瑶感激道， 能遇到你真的太好了，谢谢你白质。 别这么说，我们既然是朋友，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白质脸颊一红，微微别过脸说道， 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是抓紧吧。 说完，白质再次转向空中的巨大羽毛，手中法术光芒再次闪过，而那羽毛便像是得到指令一般飞到了三人身边。 跟着我坐上去就行，别担心，这种载人宝物很稳的。 白质指示着，脚尖轻轻一跃，便稳稳地停在了巨大羽毛上，而那羽毛则丝毫没有下沉，完全不似看上去的那般脆弱。 上来吧，快！ 白质说着，转身伸出手，把江瑶和陆星月两人也拉上了羽毛。 准备好了吗？要抓稳喽，出发！ 话音刚落，只听一声破风的呼啸，那枚巨大的白色羽毛便载着江瑶三人径直冲向了空中那座倒悬的墨色森林，消失在了锈红色的天际之中。轰鸣的巨响从遥远的某处飘荡而来，穆剑云抬起头看着倒悬在锈红色天际中的那片迷雾沼泽，眉间微微锁起。 又是空间坍塌吗？已经第五次了。 穆剑云嘀咕着收回视线，重新将目光扫向自己所在的这片夹杂着嶙峋巨石的墨色森林。焦炭色的树干在阵阵寒风中张牙舞爪，仿佛被烈火灼烧后留下的残躯，但又偏偏留下了那一簇簇针叶形的黑色枝叶，这让那些树木有如一颗颗僵硬的泥塑，透着毫无灵魂的诡异。而与这片幽灵般的墨色树林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那根伫立在遥远前方的赤色石柱，宏伟却又孤独。 留下的挑战者已经越来越少了，江瑶他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穆剑云警惕地环视着四周，在先前的五个小时内，他虽然一路披荆斩棘，但沿路看到的一系列挑战者尸体则提醒着他，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那样在堕魔怪物的袭击下有惊无险，这让他更加担心起江瑶的处境。 罢了，在这里乱想也不是办法，如果他的目标也是那座石柱的话，那应该也是这个方向。只是…… 穆剑云望着阻拦在道路前方的那道极深的峡谷，微微皱起了眉。如果要前往石柱的方向，就只有跨过那道峡谷才行，但前提是能找到通过的途径。 难道要绕路吗？ 穆剑云抬头看了眼远处那座高耸入云的赤色石柱，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身准备另寻出路。但就在这时，他却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的密林中忽然出现了一道神秘的黑影。 这是…… 穆剑云神色一动，立即闪身躲在了一棵树后，小心翼翼地朝着前方望去。只见在他的视线前方，一位身材瘦小的灰发少女正侧身站在树丛后，清丽的脸庞面无表情，而那双蓝宝石般的眼眸则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不知在看什么。